啊，这你甭管啊。嗯，您找我什么事儿吧？ 有个事儿啊，想跟腻了请教请教。 别客气。嗯，什么事儿？ 腻了说现在这个青年小伙子一个一个戏服革履的好看吗？ 好看呢。 那个大闺女小媳妇儿穿着连衣裙高跟鞋走这个街上飘飘雨显的，腻了看着心都美吗？ 美呀。 羡慕吗？ 羡慕。 喜欢吗？ 喜欢。 眼馋吗？ 眼什么叫眼馋呢？ 他们穿着连衣裙在街上一走啊，那是满街的过街巷行啊， 那是喷着香水呢。 腻了看见这个情况，恨不能赶紧地跑过去 干嘛呀？ 跟他们也比比眉。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要是现在还有人扎个白毛巾啊，穿着面裆裤，踏了这破撒鞋，系着草药子，在和平路上一走啊，那也得算是气壮一服了。 您说这打扮现在可太少见了。 这叫嘛呢？啊，这叫人陪医生，马陪男。 哎，这话说的对。 你看我这个意思啊，往这一站啊啊，你也穿的西服， 对， 我也穿的西服，嗯嗯，我穿西服往这一站，我是人陪医生。腻了也穿的西服，腻了穿的西服往这一站呢，啊， 那我就是马佩安呢。 我说你马佩男啊， 你这话给我留着呢。 马佩男，你可得有这么长的耳朵呢。 哎，这像话吗？ 我说腻了比我岁数大啊，穿的西服这个意思比我好看。 那倒是。 你看你这意思啊，这劲头，哎，哇，腻了劲还吊子肚了。 我是蛐蛐是怎么着？ 谁说你蛐蛐了啊？蛐蛐你可得有须子。 什么叫吊着肚啊？ 我说腻了挺有风度了。 我倒听错了， 看你这个意思，嗯，脸上满面红光，看你这个脑袋啊，这个脑袋啊，这是枣核的脑袋， 枣核脑袋， 不是那个枣红的脑袋呀、啊？ 不是怎么说话、啊？ 你是面如棕枣， 我是气色好， 气色好，哎，看你这气色啊，甭问啊，你了胃的好， 胃的好， 不是你了这个胃口好。 我说你说话别这么颠三倒四的行不行啊？你 我是哪顶门？你比我岁数大啊，这气色比我好。你看我这个意思，面黄肌瘦，你也吃三顿饭对吧？ 对呀、啊， 我也吃三顿饭，我长得就是这个样。你说你这么大个子怎么长？ 你怎么长的？ 不是，我说你了这么大岁数啊，啊，吃嘛长的， 这都不像话。 你怎么着急干嘛呀？ 我没法不急。 我说嘛了 啊？你说的还少啊？ 我找着你了。 你看你说的那些。 说嘛了啊？ 我马佩安，我吊着肚，我枣核脑袋，我这么大个子还怎么长的？不是你说这都是人话吗？ 请你了原谅，我这个人呐、啊，有的时候不会说话，这个话呢老是说不明白。 你说的够明白了。 我请你了原谅。 这个 以后我注意， 算了吧， 不这样了，不行。 行了， 请你了多多关照， 还给我鞠四个躬， 这是我们那儿的规矩。 什么规矩？ 这叫人散鬼死。 嗯，我死了是怎么着啊？ 没死，你了活得好好的，我不是怕你了着急吗？打那会儿我这个意思啊，是打算着问问你了。 什么呀？ 一天到晚的呀，你了都吃嘛？ 哦，这意思。 比如说吧，啊，早晨起来，啊，腻了死不死吃面包？ 吃。 喝牛奶吗？ 喝。 喝咖啡吗？ 喝。 吃果子酱吗？ 吃。 甭问，你爸爸是德国人。 你爸爸才德国人呢，又来了。 这么说，你爸爸腻了都吃嘛？ 哦，这意思。 比如说吧，啊，早晨起来，啊，腻了死不死吃面包？ 吃。 喝牛奶吗？ 喝。 喝咖啡吗？ 喝。 吃果子酱吗？ 吃。 甭问，你爸爸是德国人。 你爸爸才德国人呢，又来了。 这么说你爸爸不是德国人？ 不是。 你舅舅是？ 我舅舅也不是啊。 哎，你们家里头反正有个德国人呢。 我说你那意思非得从我们家找个蓝眼珠不行是吧？ 不对呀。啊，你的这个生活是跟谁学的呢？啊啊， 你这就是外国的生活方式啊！ 啊， 你这吃的那是西餐。 现在啊，人人都这么吃啊。 看来这个西餐对人的身体是大有好处。 那当然了。 不瞒你了说 啊， 我早就看上这个红了。 是啊， 大前年呢， 啊， 我在我们那个地界儿， 嗯， 开了个西餐店。 你 这两年我又来造钱啊。 哦、 打算着折腾折腾。 是啊， 我这个西餐点干了到现在有3年了。 干得不错。 干黄了。 干黄了。 顶现在我那个地方没人进去。 甭问了，你们那地方人呢对这西餐他不习惯。 嗯， 可能那叉子勺啊使唤不惯。 开始的时候我倒是考虑这个问题了。 是啊， 我搞了一回社会调查。 哦哦， 人家说行呢。 你调查谁了？ 就是跟我对门住的一个老爷子，都管他叫王大爷。调查的他， 嗯，这老年人有经验 的。哎呦，这个王大爷是能说会道。 哎， 那天我看见他了。 是啊， 我说王大爷， 嚯，爷们儿，听说开饭店了哈？ 都知道 了。我说你了是啊，他开饭店了。 嗯， 跟你了打听打听，你了说这个西餐行吗？ 王大爷怎么说呀？ 马航子 啊， 西餐，西餐行吗？ 哦， 中国有句俗语儿啊， 啊， 叫吃饭先喝汤，到老都不伤。 哦， 西餐嘛，稀得溜的好， 这么个西餐呢？ 啊， 王大爷，那个勺你使得惯吗？ 勺 啊， 使唤的惯。 是啊， 起小的时候我都使唤勺。 哦， 小的时候。伺候那个吃饭。 哦， 嗯， 叉子呢？ 叉子 啊， 叉子大概去顶个7-8岁的时候才开始伺候， 伺候那个吃饭， 伺候那个食粉。 哎，这是两股劲儿啊！ 伺候那个食粉行，伺候那个吃饭都不行了。 多新鲜呢！ 我们那儿的人呢，不开化不行啊，不开化。 我问问您吧， 啊啊， 您这饭店开在什么地方？ 走是我们老家。 你们老家？ 我们这个大地方 哦， 地图上要啊， 地图上标着呢。 地图上不是有个太平洋吗？ 有啊， 太平洋有个渤海湾，对吗？ 有个渤海湾呢。 渤海湾边上有个海河乡。 您在海河乡？ 往里有个浪头村。 您是浪头村？ 往南有个小河沟，小河沟往西有杜母桥，你们过了杜母桥啊， 就到了， 就到了屠宰场。 我上屠宰场干什么去？我 你早起走嘛，起了也不宰你 啊！ 那是个宰猪的地方。 我知道， 要是看你这岁数，倒是也够了道了。这个， 哎，不像话啊！ 跟你说地点呢？ 哦， 你了过了这个屠宰场，这么一拐弯， 就是您的饭店。 那是一片坟地。 我上那儿干嘛去？坟地 过了坟地呀、 啊！啊， 告诉你了啊，宰汤一咕噜碎呀、啊，就进了我的饭店了。 好， 嗯， 好地方， 好地方吧。哎、 到您那儿啊，我得带着胶皮鞋。 带着胶皮鞋怎么？ 我盯着汤水啊。 外行啊。 啊， 汤水好啊，饭前边后要洗脚嘛。 那叫要洗手。 你这个人连脚都洗了，那不是更干净吗？ 有你这么干净的吗？ 你看咱这个饭店的地点怎么样？ 地点不错，就是不好找。 不好找啊。 嗯， 记住我那个饭店的字号，你就找着了。 就他这饭店还有字号 啊？ 什么字号？ 这个字号是根据我那个地理环境起的。 哦，什么名字？ 叫太平洋。 嗯， 渤海湾海河乡浪头村坟地北饭店。 这叫什么字号？ 哎，这个字号是四清华裔都有了。 你这饭店太偏僻了。 偏僻？ 嗯， 就好不怕巷子深。 哦， 偏僻没关系啊， 啊 得有纳人的东西。 这话倒对。 哎， 你饭店开张的时候都卖什么了？ 开业的时候咱没干桑打菜。 哦， 一律卖的是小吃。 什么小吃？ 有日本的生鱼片。 你能做日本生鱼片？ 你吃过日本的生鱼片？ 我没吃过。 听人家说过？ 没听说过。 对生鱼片一概不知道。 还不懂？ 那是好办了 啊。好办了， 生鱼片还用做呀？ 啊， 生鱼片， 嗯， 买条鱼切吧切吧，码到盘子里头端上去就行了。 不是，那生鱼片是这么做吗？ 我做的是纯粹的日本的生鱼片。 哦， 还卖什么了？ 还卖的 啊， 有大个的酸面包。 酸面包？ 嗯， 您还能做酸面包？ 白面能酸了，我还不会 啊。 酸面包，那都是发起面来不对劲。 你这东西没人吃。 也有那胆大的，有几个小青年啊， 嗯， 干事猫，一看是西餐进来了，吃了几分，吃了半餐的都走了。 怎么呢？ 说是闻不了那个味儿， 还指不定什么味儿呢。 第二天倒好， 嗯， 我那个点堂子没人了，我那个叉子哨那多好 啊， 我那叉子那是不锈钢的，搁在那会儿没人伺候了， 一个人也没来啊。 也别说，王大爷把坟筐搁在饭店门口上，他溜达进来了。 这回好了， 好， 王大爷能使唤叉子， 他又不吃饭，他使唤叉子怎么？ 嗯，粪筐在门口搁着呢， 你别跟他起哄行吗？ 啊， 有你的吗？王大爷进门先夸了我几句。 怎么夸你的？ 嚯，爷们儿，饭凑了哈。感情你这都叫西餐呐、啊，我看不如叫韩餐呐、啊。 这叫夸你呀、啊？ 爷个，我那个二小子带你今儿吃了回马航子。 啊， 日本的生鱼片都是打国外来的东西。 嗯， 消的真快呀、啊。我那个二小子大便干燥半年了，治不好，吃你的生鱼片到了家都窜了稀了。 嚯、哦，比拔刀都厉害！ 你做这个生鱼片啊，大概气死不得发呀。 可能啊。 再做这个生鱼片，你得加上点佐料。 什么佐料啊？ 一盘生鱼片，加上2两利特令， 配着药吃， 要不就出人命了。 哼。 我说你几句吧，这个吃饭，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胃口， 对，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讲究，中国人吃饭那讲究着了， 哎， 中国人讲究，你岁数小啊， 啊， 我给你说几句吧， 说什么？ 记住了啊， 啊， 中国人讲究是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好话， 中国那个大菜有的是， 嗯， 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嗯， 你做那个呀？你做回那个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两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酱蜜瓤鸭子。 我这王大爷还会菜单子？ 我不会 啊， 我是听那个李白相说的。 你全记得够清楚的。 我没法记不清楚 啊， 我研究这个。 哦， 中国人吃饭讲究， 是是。 这个西餐呐、 啊，啊， 西餐咱蹭人家好， 是啊， 可是咱吃了不瘦啊。 哦， 再者说了，这个西餐你得消耗了再做呀。 对呀、啊， 你这叫做西餐呐、 啊，啊， 你这叫造倒霉呀、啊。 我看也是， 你问问你这个屋了， 嗯， 还有个饭店的味儿吗？ 啊， 你这个屋了， 啊， 都改了沼气池了。 哼，人家王大爷说的有道理， 有嘛道理？ 啊， 有嘛道理？ 语重心长啊！ 你这叫碰仇交。他个快死的人，他知道嘛？他保守啊，这是西餐。 嗯， 西方的东西，你明白吗？ 我不明白。 你不明白，我不管了。 嗯， 这回我是明白了、 哦。 我让他们瞧不起我。 嗯， 这回我是豁出去。 你要干嘛？ 干嘛？不能告诉你接到号的。 这还保密？ 速报不周。 啊？ 几回啊，几回我告他个西方戒淫。 你要死。 你才要死了。我死吗？ 什么叫西方戒淫呢？ 我自个儿骨头这个不行啊。 啊， 我得打西方直戒淫禁，西方戒淫。 这么个西方戒淫呢？ 对。 我说 啊， 你这得花多少钱呢？ 我不怕花钱 啊， 我有的是钱。有钱呢、啊、 有钱不能浪费、 啊、咱这叫浪费啊。 啊， 你不明白 哦， 咱这叫交学费。 是啊， 哎、 哦、 我得打他个翻身子。 我说你这东西引进来了吗？ 你瞧好吧，引进来了。 是啊， 开始销售的时候我举行了几次招待会， 哇， 请各界人士到店品尝，我让他们白吃， 或者还要造造舆论， 我得接受上回的教训。 对， 欢迎各界人士的，又欢迎外国总统那个气势。哎、 哦， 我得打他个翻身子。 我说你这东西引进来了吗？ 你瞧好吧，引进来了。 是啊， 开始销售的时候我举行了几次招待会， 哇， 请各界人士到店品尝，我让他们白吃， 或者还要造造舆论， 我得接受上回的教训。 对， 欢迎各界人士的，有欢迎外国总统那个气势， 好气魄。 哎，对了，我花钱跪了一帮脆骨熟。 是啊， 这帮脆骨熟催鼻的 啊， 捏眼的，在我那个门口弄的是叽了哇了三响啊， 还够热闹的。 花钱雇了一帮青年绑小伙子 啊， 一天一个人给5块钱， 不少。 马一甭干 啊， 在我门口上攒齐了， 嗯， 进门一个人给个大波溜。 你还打人呢？ 我打人怎么？ 什么叫给个大波溜啊？ 给个大波溜得收了句子。 什么大波溜啊？ 英文字头， 嗯， 大波溜。 那叫 W 啊， 我走是那个玩意儿。 行行行， 我花钱呢 啊， 我打算花钱紧点搁藏家 啊。 不行啊。 怎么呢？ 花多少钱人家不来？ 人家是不来。 嗯，不来没关系 啊， 舍得花钱都行啊。 哦， 我花钱雇了一帮漂亮姐。 哦， 这帮漂亮姐一个个是花式招展。 是啊， 个个是妙眉打扁， 嗯， 红嘴唇里圆皮儿，马尾巴头上喷香水，穿的是太阳服小紧身超短裙子搂肚脐儿， 嘿， 一个人给他们男生个架鼻子， 干嘛呀？ 让他有点外国味儿。 结果呢？ 效果真好啊！ 是啊， 开门不到5分钟，全村的男女老嫂都堆在我门口上了。 哦，要吃西餐， 要看外国娘们儿， 这不是起哄吗？ 那没关系 啊， 越热闹越好。 是啊， 各界人士都来了。 哦， 还有嫂子反盒的了。 真的， 我一看这回算是行了。 哦， 等大伙儿都坐好喽，我走到前头，我给大伙儿鞠了一躬，我说谢谢大家。 嗯， 我太平洋渤海湾海河乡浪头村粉底杯饭店， 嗯， 感谢诸位的光临。 他这还要演讲。 最近呐，我打意大利引进了一种视频。 嗯， 据说这个意大利是打日本引进的。 是啊， 不瞒几位说呀，我引进个东西可是太不容易了。 嗯， 这叫嘛呢？这叫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不如虎穴焉得虎子，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钻囊墙不回头，不养活孩子，你都不知道这么回事儿。嗯， 什么乱七八糟 啊！那都是我呀。 啊， 克服了困难，迎来了胜利。 哦， 这个外国食品的外国名字 叫什么呢？ 它的外国名字叫斯蒂姆的。 嗯， 斯蒂姆的，斯蒂阿夫的巴安。哎，巴安。嗯， 够费劲的。 这个外国味咱还纳不准。那个 你呀， 啊 说中国话得了。 不行啊。 怎么呢？ 中国话我还没弄清了。 哦，没弄清你就引进呢？ 真又弄人呢。 哦， 有个新闻记者， 哦， 一会儿的功夫翻成中国话了。 中国话叫什么名字？ 中国话叫龙正式鼻气壮辐射性走折肉馅面包。 还够复杂的。 这是外国的东西 啊， 之前都之前那个复杂上了。 是啊， 我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乡亲，各位叔叔大爷，婶子大娘，兄弟姐姐，哥哥妹妹，我的大嫂子们， 瞧他这套。 你要不吃我这个东西，你就后悔去吧。 啊， 说着话我打开包装，把这冷冻的样品往桌子上一放。 啊， 大家伙一看这个冷冻的样品，一个个垂涎欲滴。我一看这个冷冻的样品，当时我是目瞪口呆。这个东西我认识。 什么东西啊？ 包子。 包子？ 这不是一般的包子。 哦，外国包子。 都是天津狗不理的包子。 那是出口食品。 这狗不理的包子不是出了口了吗？ 啊， 让我又给弄回来了。 嗨。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俊杰、邓继增合说的食品探亲记。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段珍贵的历史录音，上世纪50年代录制的常宝丰、刘玉喜合说的小段。 你看这说相声的一般人都听得懂，因为我们说的是普通话。 对，我们说的是北京话。 北京话跟普通话可不一样。 怎么呢？ 因为普通话呀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不是以北京话为标准话。 哦，推广普通话的主要意义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的祖国地大物博，对于彼此说话都不了解，对于推动工作有很大的妨碍。推广了普通话，对于推动工作和推动社会有很大的好处。 对， 有时候因为语言不一样就会闹出笑话来。您就拿天津到北京这才多远呢？ 240里地。 说话不单音儿不一样，有时候连名词都不一样。 怎么 了？您就拿咱们吃的这糖墩儿到北京叫糖葫芦，咱们吃的这红果到北京叫山了红， 北京吃的烟梨呢，到天津叫 什么呀？ 它也叫烟梨。 这不废话吗？ 可是发音不一样，天津发音呢，小音在下边，哑铃儿；北京人发音呢，小音在上边，烟梨。 对，不错。 拿咱们这个来说吧，北京管它叫扭子、扭盼，到天津呢，管它叫嘎达、嘎达盼子， 不一样。 有一次我们上北京演出，做服装短五个纽子，我们管服装人呐是天津人，让他买纽子，一进农线铺就买疙瘩。哎呀，掌柜来五疙瘩，掌柜的呀是纯粹的北京人，不懂他这句话，说你买什么？买疙瘩来五疙瘩。对不起您，你要买疙瘩，您上街边江江也有卖疙瘩。马林，京酱也有卖疙瘩，咱们拿大茶嘛。京酱也有卖疙瘩，就买这大成京酱也买去。他这么一比，我掌柜的明白了。哦，你买这个呀，我们这叫纽子，可能您天津叫疙瘩。哦，天津为叫疙瘩，这叫纽子。跟着啊，来五纽子吧。掌柜的给他拿了纽子，就冲这纽子直乐。 乐什么呀？ 哎呀！跟人啊，天津卫叫嘎子，叫牛子。跟人啊，棒！哎呦呦呵，光这大疙瘩， 他可光我乐了吗？ 都死了，装这大疙瘩。他回去还想跟掌柜的说说听话，把掌柜的给逗乐了。 他说的什么呀？ 哎呀，掌柜的，你看着，经理说话了，这算一大牛子。 啊，那叫个牛子。 掌柜的说：“你那不叫牛子，那还叫疙瘩。”哦，还叫疙瘩，回见你了。 我回见吧。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常宝峰、刘玉喜合说的方言一个小段，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录音。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远邀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为您送上的《我们出发吧》空中笑林，咱们明天早上6:30到7:30再见。 拥你入我怀抱，上一秒红着脸在争吵，下一秒转身就能和好。不怕你哭，不怕你叫，因为你是我的骄傲。一双眼追着你乱跑，一颗心早已经准备好。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在自由自在的空气里吵吵闹闹，你可知道我唯一的想要。世界太小，我陪你去到天涯海角，在没有烦恼的角落里。 苏威股份各店同贺当代商城23周年庆，即日起苏威店、牡丹园店、龙德店、大成路店百货类大部分商品现有折扣基础上再满200减40，更多精彩活动精选商品尽在苏威。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一至周五使用农行掌上银行 APP 或云闪付 APP 绑定62开头农行银联借记卡，在北京好邻居指定门店享满10减5、满30减18，每人5000名额，快来参加吧。 详询9599中国农业银行。 北京苏宁中秋国庆双节狂欢。